是妙方，当初随缘言随月，终身安分度时光，休将自己心添美，莫把他人过失扬，今生应酬无懊恼，耐烦做事好商量，从来应怒宣先断，眉间刚到口一上，惹祸只因先口舌，招钱多为恨心肠，是非不必真人我，彼此何须论断肠，世事由来多缺陷，换取言得面无常，吃些亏处缘无碍，退让三分也不妨，春日才看杨柳绿，秋风又见菊花黄，啊菊花黄。 是家乡。